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长住，长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在今天周五的时间呢，也是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嘉宾就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很高兴时隔很长之后呢，我们又和大家在这儿见面了。那今天这个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聊些什么，分享什么宝贝呢？先给大家剧透一下，黑胶音乐肯定是备下了最好听和稀有的两张著名的唱片。此外，关于黑胶的知识，和大家谈谈唱机的真压是怎么回事。好，下面开始今天的黑胶音乐分享。 耳边动感优美的音乐是来自于法国作曲家亚当的芭蕾舞剧《吉塞尔》，当然也揭开了我们今天黑胶音乐欣赏的序幕。很多朋友对于芭蕾音乐都是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像《天鹅湖》啊，还有《睡美人》啊，还有《吉塞尔》，大家或许都能够说出一长串自己喜爱的剧目。那的确，芭蕾音乐也是那种节奏轻松、旋律优美、非常适合大众欣赏，也有很多优秀的指挥，还有唱片演绎者。那今天呢，我们大家带来的两张黑胶都是大家熟悉的曲目，音乐的指挥大家不一定知道，那关于它的情况呢，我们会在音乐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你好朋友，调频974北京音乐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集市。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呢，开播以来呢，受到很多朋友的这种关注。我觉得上星期是张嘉林老师作为嘉宾，我是在作为听众来听的，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谈的这个卡萨尔斯的这个音乐，确实有很多我们过去完全不了解。但是大家就想，卡萨尔斯可能是很久以前的录音，但听起来居然那么好的声音，所以可见黑胶当中是蕴藏很多非常就过去我们不了解这种音乐宝藏的。 没错，而且还不是特别贵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收藏起来没有那么费劲。 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两张黑胶，也是确实非常有特点的。耳边听到吉塞尔呢，它是浪漫主义芭蕾舞剧的代表作，有芭蕾舞剧皇冠的美称。这部舞剧呢，第一次使用是芭蕾的女主角呢，同时面临表演技能和舞蹈技巧两方面的挑战，是一部既富有传奇性又具有世俗性的爱情悲剧。 那舞剧第一幕也是充满了田园的风光，这一点我们从音乐当中就可以充分的体验到。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吉塞尔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张非常著名的唱片。 是俄罗斯裔的英国指挥家费斯托拉里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美国水星 Mercury 唱片公司录制出版的这张黑胶，在当时被誉为芭蕾音乐录音的皇冠，受到乐迷和音响迷的追捧，曾经荣登 TAS 宝座。 美丽单纯的农村姑娘吉塞尔和母亲住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山村，看林人西莱里昂深爱着她，但是呢，吉塞尔并不领情，这是因为吉塞尔爱上了装扮农民来村里游玩的贵族阿尔伯特伯爵。第一幕当中描写的就是他们相恋的音乐，舒缓优美，充满了浪漫的意境。 对，我们耳边听到的这个水星版的吉塞尔呢，是菲斯托拉里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刚才我和王卓还议论一下这个菲斯托拉里，尽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很多版的吉塞尔，但是您听听菲斯托拉里演绎的吉塞尔，它绝对有它很特殊的地方。 没错，它的这种音乐当中的弹性我觉得是它所独有的。 是，而且的话那种细节，而且那种舞台的那种画面的那种塑造是非常的具有它独特的特性的。据吉塞尔的音乐创作者阿达夫亚当呢，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作曲家，他的一生创作过很多喜歌剧和舞剧的音乐，但只有吉塞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至今仍然深受世界人们的喜爱，成为世界上最经常演出的经典芭蕾舞剧目之一。 那在舞剧当中呢，拥有许多旋律优美动听的舞曲和场景音乐，也有很多脍炙人口的优秀曲子和录音留存于世，大家熟悉的英国指挥波宁吉等大师的唱片也是广受欢迎。但是呢，专攻芭蕾音乐的菲斯特拉里，他的演绎显然是更加的独树一帜，以这种清晰的节奏还有充沛的戏剧张力和对舞蹈音乐的细致的处理，让音乐的舞蹈场面更加的鲜明，受到了人们的广泛赞誉。 对，那我还想简单说一说我对这张录音的一些感受。这个水星公司在这个上世纪60年代呢，确实录制了很多非常发烧的音响效果非常出色的录音，是立体声录音早期的一个非常出名的唱片公司。但是这版吉塞尔呢，我过去还真是没有听过，尤其是也没有见过他再版的 CD。这张音乐大家听到是我们采自这个水星公司的首版的黑胶，它确实具有黑胶很典型的这种声音的韵味，非常的细致温暖饱满，而且呢那个动态的感觉非常自然。 那现在我们再继续聆听第一幕当中的音乐。亚当呢，为了在音乐当中体现出浪漫主义的这样的意境，表达特定人物的情绪变化，他首次在舞剧音乐当中使用了主题旋律贯穿的手法。比如第一幕当中吉塞尔和阿尔伯特相恋的旋律，在吉塞尔的回忆当中反复再现，对人物内心活动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也是为后来的舞剧的音乐创作树立了典范。 对，我个人感觉就是这张唱片呢确实从演绎上集中的体现了这个弗里斯托拉里对于这个芭蕾音乐它独特的这种独具匠心的这种处理手法，细腻温暖而且富有动感，富有舞台的这种画面感。 没错。那在我们的听众群里有人就说，哎呀，我特别仔细，就是特别清晰的听到某一件乐器，比如说竖琴的这个声音，我特别清晰的能够在这里面能够找到。 对对对，而且这张录音呢，我个人感觉它也是水星录音当中非常杰出的一张，因为从我们听过的很多这个水星公司的录音当中呢，它的这个声音的质感非常突出，乐器的音色非常清晰，但是呢会感觉到稍微有些硬，稍微音场不够那么深。但是这一张录音我觉得是水星录音当中最为杰出的那种水准就除了有那个非常清晰的层次以外呢，它的这个空间感以及层次深度都非常好。所以说呢这张唱片呢非常难得，而且呢我看到就是在网上就是这个水星的这张吉塞尔是有很多上拍的这种记录的，这种能够达到上拍的程度说明唱片非常珍贵。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我们每天的节目呢都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可以交流，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右下角有一个黑胶集市，在这里呢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关于黑胶的讨论群当中。威廉他就说，今天用耳机听到了一点点爆豆的声音，竖琴的确动听。还有呢五月他有说竖琴的声音特别的清晰，大致乐队特别演奏的明快，而且节奏沉稳，弦乐运用的非常细致。 对， 我觉得大家通过来听这些黑胶，其实对声音的这种辨别，对音乐或者乐音的这样的一个辨别，可能比以往更加的注意。 对声音的细节和其他原来听过的那些音乐的不同，我觉得这个威廉先生说的非常对，他用耳机听能够把这个黑胶音乐当中非常多的细节的东西，包括背景的那个就是爆豆，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黑胶固有的一些那些小小的杂音能够听到。现在耳边音乐是来到了这个吉塞尔第二幕当中的场景，我们可以听到很神秘朦胧的一种音乐的意境。它的第二幕是以超自然的想象展开各种舞蹈，特别是象征着众幽灵的女子群舞，更是成为芭蕾舞剧的一种典范之作。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乎所有著名的芭蕾舞女演员都以能够参加演出吉塞尔作为最高的艺术追求。 没错，这也是吉塞尔当中最著名的舞曲，这当中很多的这个场景音乐的串联都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舞台画面，夜色美妙，夜之朦胧都在这些幽灵雀跃的时刻飘然而至，奇妙诱人。菲斯特拉里他的一生都是精于芭蕾音乐的演绎，那他的处理呢也是让音乐充满了律动和色彩。这版吉塞尔的演奏呢速度比较快，而且强调的是戏剧的张力，更管弦乐对于人物的性格的刻画既鲜明又富有层次，音乐的形体感很清楚，对于孤立的这种抒情的场面呢也是表现得比较自然和亲切，乐队表现出很大的弹性和延展的能力。

另外，奥斯卡金曲视听音乐会将在3月31号上演。4月20号的改革开放40周年影视金曲音乐会将精选中国改革开放至今40年间经典的、脍炙人口的影视歌曲音乐，如《万水千山总是情》《军港之夜》《甜蜜蜜》《被遗忘的时光》等等。熟悉的画面和悠扬的音乐将勾勒出观众记忆深处的回忆。为纪念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诞辰90周年，4月21号上演《回归辛凤霞女儿无双》新派演唱会。辛凤霞之女、著名女高音歌唱家无双将演唱其母亲辛凤霞的经典评剧《刘巧儿》《花为媒》《乾坤带》等选段。4月22号的竹之韵中外名曲音乐会将用纯竹乐器为观众演奏，届时观众将听到世界上最小的、长度仅为4.6厘米的口笛，世界上最大的、长达3.3米的巨笛，世界上第一架用竹子做的低音格隆布等多种自行研制奇特有趣的环保竹乐器，演奏14首中外世界名曲。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第二时段。每周五的时候呢，最近为大家安排的就是黑胶集市。今天我们的嘉宾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那今天的上半时段，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俄裔英国指挥大师费斯托拉里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在水星唱片录制的亚当的巴黎音乐吉塞尔。那下半时段我们要继续分享这位大师另一张脍炙人口的黑胶大碟《天鹅湖》。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三大芭蕾可以说是大家都非常熟悉，其中最受大众喜爱的就是《天鹅湖》。世界各地的名团名指更是趋之若鹜，录制出版了很多著名的唱片，无论您听过多少版本，耳边这版您不应该错过。 嗯，那我们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无论演绎还是录音效果，它都可以称为最精彩的《天鹅湖》唱片。 这是第一幕当中的舞曲，就刘一年最为世人喜爱的芭蕾舞剧《天鹅湖》，带给了芭蕾音乐指挥之神费斯特拉利和著名的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相遇的机会。戴卡唱片录音大师威尔金森和制作人帕雷，在被誉为欧洲声音最好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完美的捕捉了他们惊人的演奏效果，为后人留下了这版《天鹅湖》史上堪称经典的唱片。黑胶一经问世，立即成为了世界各地乐迷膜拜的唱片宝典。 边《天鹅湖》，您听出什么？和过去您听过的那些版本有不同的地方没有？耳边是第一幕的圆舞曲，从音乐开始，拨弦的空灵之声就能够清楚地感受到威尔金森录音的特点：音场宏大，声音饱满，层次清晰，空间自然。指挥大师费斯托拉里，1907年8月20号出生在基辅，8岁的时候就登台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6交响曲，被誉为音乐神童。1942年，他和著名作曲家马勒的女儿、雕塑家安娜马勒结婚。1948年加入英国音乐。 在1995年的时候，以88岁高龄在伦敦去世。他曾经指挥过皇家爱乐、伦敦交响乐团、伦敦爱乐乐团等等英国主要的乐团。1961年和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完成了这版柴可夫斯基的芭蕾组曲《天鹅湖》的著名录音。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小天鹅确实的非常的快，刚才我和 王国四小天鹅 、我们交换了一下这个意见，这个速度确实是够这武打演员一受的，是吧？ 我说跳速的节奏嘛，这不是？ 对对对。尽管那个菲斯托拉里他指挥过各种类型的音乐，但是在芭蕾音乐的成绩是最突出的，被公认为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芭蕾音乐指挥家之一。他指挥的芭蕾音乐充满丰富色彩，如脉搏般鲜活的个性和优雅的音乐氛围。 那这些演奏的录音呢，也是让全世界更多的乐迷认识了他杰出的音乐天赋。 那么最后呢，我们要简单和大家说一说黑胶唱机调整当中一个回避不了的知识，那就是针压。顾名思义呢，就是唱针对唱片的压力。英文的原意是唱针的循迹力，用克来计量。针压的调整呢，我们要找到一个最佳播放效果来达到平衡点，这点对唱针和唱臂的磨，就是过这针压过大呢，对于唱针和唱臂的磨损会对唱针和唱片的磨损增大，声音会浑浊；过低呢会影响唱头的循迹，影响频率的均衡；低频会有些不足，噪声也会加大。严重的时候会导致唱针跳槽，一般的数值 1.5 到2克。当然呢，不同的唱头和唱臂还会有不同的要求，要根据经验和具体情况去调整。最后我们听到的是舞剧天鹅湖的尾声部分。 1961年的时候呢，戴卡开始制作立体声录音的唱片，当时选择两张唱片来打头阵，其中呢一张呢是索尔蒂的马勒蒂斯交响曲，第二就是这版费斯托拉里他的天鹅湖。两张唱片都是由卡尔肖来担任制作人，威尔金森操刀录音。这两张戴卡唱片最早是为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音乐厅管弦乐团录制的唱片，成为了黑胶名盘里面受到大众喜爱的这样的唱片。但不知道何故呢，费斯托拉里他的这版名演至今没有出现在戴卡的国际版的目录当中。 这样当年的这个首版黑胶就成了现代的乐迷聆听这个精彩录音的最佳选择。那么后来陆续出版的几种再版的音质都和首版有不小的差距。 麦丽今天又是非常过瘾的度过了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嘉宾啊陈小斌为我们带来的这两张唱片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想费斯托拉里的音乐一定带给您非常独特的新鲜的音乐感受，那么关于他的音乐我们今后可能还有一些资料可以和大家分享。 没错，那其实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费斯托拉里他来指挥的一些唱片，但是今天的这两版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朋友也是头一次听到。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下周一永恒的魅力节目当中我们再见，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 下次见。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成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中国》，郭峰作词作曲并演唱。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最亲爱的中国，你有一双眼，我有一双眼，遥望辽阔无垠的中国。你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祝福到有平安的中国。 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冬。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